纯净注入我本切的灵魂，获取生命的青春。 皮，给你 活宝。 上修无果。

像这样的客厅，你那上等父亲就曾经引诱过一个下等女人。 你不要再扯这些， 难道你忘了你的亲生母亲？你就是他的私生子。三十年前，你父亲被他跳火自尽了。 我的母亲，她不像你，她懂得爱，她没有对不起我父亲。 可你对得起你的父亲吗？ 不要再说了。我为什么还要活着？ 你的差事拜托太太关照关照。 关照什么？ 告台归首。 还有什么？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从此和睦，谁知他 匆匆自走，他是玻璃我彩我白布我不明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不要悲 娘的人儿离合同，他不住地的刀枪把仗身用，他不要给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比在小仓中，他是一穷恨的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爹过几冬，官娃一求官长也只因结果私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